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统音。第97集，何修义想拍，左然就陪着；何修义不想拍，左然也陪着。拍，我喜欢这戏，不想错过它。连续两部商业电影也有点乏，何况我也已经准备很久了，我有很多关于角色的想法，正跃跃欲试的想要阐释出来呢。这个时候叫停，我一定会被硬生生的憋死的。 你这是要洗粉，洗完了能剩多少可真的说不准。 我会尽量解释。怎么讲呢，如果是好几年之前的何修义，大概会选择退出又见于美丽。但是母亲去世之后，我便觉得人这辈子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何修义刚拿到最佳男配，母亲便被确诊患上了重病，当时他只有50来岁，挣扎几年之后去世，可以说一天的福都没有享过。他有很多遗憾，没有干过这个，没有干过那个，每件事都有当时没干的理由，最后却成了临终前的抱憾。在生病的那几年，何修义已经在尽量地帮他实现，然而由于健康、时间等等原因，真正被完成的还是非常少的。为了粉丝做事，这个口子一旦开了，以后再想合上也不大可能了，只会越来越宽。我已经30多岁了，演员生涯就更短了，或者说呀，就只有这几年还能演年轻人，以后要学习中年人、老年人，所以哪有时间可以用于自己不爱的本子呢？一部戏算半年，两部就是一年，这个数字太可怕了，我必须得抓紧时间，不断磨练演技，争取达到巅峰。何修义很清楚，只有接演自己最喜欢的本子，才有可能使演技到达新高度。在兴趣的驱使下，他会白天晚上片刻不停地思考角色。我不会是粉丝生命中的全部，粉丝一批一批来来去去，我迟早会成为一段历史而已，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永远留住他们。到我寿终正寝，我能想起来的是一次次实现目标的过程，绝不是啊，我年轻那会儿也有很多人喜欢。我现在拍戏呢，不为名，不为利，就是自己喜欢。何修义爱演戏的原因与左然并不是很一样，他喜欢带观众在时空中穿行，做一场又一场五光十色的梦。而左然多年前爱演戏，可能归根究底还是有些孤独，他想变成其他人。想了一想，何修义继续道，我也不是什么偶像，只是一个演员而已，只要自己演技出众，永远不愁没有人找。我也不想骗人，就告诉他们吧，我就是这个样子，能接受了再分。左然眼神十分温柔，左然，我妈已经去世，我现在就非常任性，我为自己而活，同时为左然而活。还有我那个关系一般的爹，我知道这么讲非常不好，可是其他的人全部加起来不及你的一根手指，我不会让任何人伤你的心，让你难过，注意，是任何人。然后我也喜欢演戏，比其他明星都喜欢，至于别的无所谓，真的。左然是一个极端的人，何修义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极端的人，两人只是方向不同。说这个话时，何修义真的握住了左然双手手指，很小心地轻轻握着。人都或多或少背负他人期待，比如家族中的宋智背负了家族的期待，歧路中的兄弟背负了对方的期待，作为一个明星需要满足粉丝， 可何修义却是十分矛盾的，想要自由。娱乐圈里哪有自由，可他却是如此固执。然而阻拦这个人的出现令他见到这种可能。他签约的公司是恋人的公司，他可以专心地干喜欢的事情。何修义人很好，正直善良，就是他为数不多的两个优点。可这并不说明他会为了别人期待的何修义硬是活成别人，甚至伤害做人。那跟宋智又有什么区别呢？祖然，你一直冰冷冷，比我只会更深，你的粉丝怎么不闹？ 不知道，没注意过。 见何修义这样，祖然努力地回忆了一下。 好几年前似乎还没这样。 他进圈也有些年头了。哦，我去发个声明，保护左然，保护公司，也让那些粉丝回去好好休息，可别气了。 嗯。 然后给你和吴顺之看一下。 嗯。 当天晚上10点，很愤怒的何修义的粉丝们便被打脸了。何修义发了一个很长的微博，上面写着：我看见了很多人的留言，感谢大家为我担心并且忧心，情况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目前已经在与桃子公司沟通，代言合同将于本周正式终止，与桃子的合作一直比较愉快，这次新闻实在双方意料之外，万里龙山之后没有再接新戏，是因为没有感觉到缘分，公司接到许多邀约，是我自己太任性了。又见于美丽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剧本，不存在任何人强迫我做事情。我明白，大家希望多看得到我，我会尽量。可是出于性格原因，很难参加许多人期待的真人秀。平时在游戏中，我总是倒数第一，去了也只会让大家对我失望。我只是想拍戏，自己喜欢的戏。当年进影视圈也只有这个原因，现在也是。我的理想就是不断提升自己，争取能够接近最顶级的殿堂。这一路上，我也曾面临过许多诱惑，但我会一次次回忆当初那种心情，那种很单纯的喜欢，还有憧憬。这条路是如此艰难，我又天生愚钝，只能不懈努力，这就已经耗费了我全部的时间。公司还有老板从未令我失望，电影节上的话全部都是发自肺腑，对于左然只有感激。如果没有左然，我甚至都不会有被大家注意和喜欢的机会。我不想让任何人喜欢虚假的我，所以选择坦诚地将想法讲出来。我就是这样了，天生喜静，不大活泼，只有在演戏时，还有面对左然等人时最为轻松自在。也许有人无法接受，那么只能叹声情深缘浅，但是如果能够接受，我将在将来不会辜负众人的期待。我很清楚，今晚过后我会失去很多粉丝，自己也将遭遇困境，可是我不希望你们在好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岁月时阿玛一生当年愚蠢，或者对孩子说不要去粉明星。我所希望的是到了那时，你们个个事业有成，与人谈笑之间，偶然回首前尘，可以大大方方毫不掩饰的道，当年喜欢过何修义，他那个人新闻不多，所以也没学到什么，硬是要说的话只有一样，就是自由的活，为了曾经那个理想，一往无前，无所畏惧。发了微博之后，何修义鼓起勇气查看评论。在点开评论前，他对左然凶巴巴道：椅子往后点，让我坐你腿上。左然微微一笑，拽着何修义的手腕将他抱进怀里。 这回行了。 嗯，就算他再胆人，也不可能面对大规模粉转黑无动于衷，这个时候他很需要左然，结果竟然还好。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 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